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人次，同比增长9.3%。5月1号，全国交通迎来返程高峰，铁路发送旅客1403万人次，加开列车810列。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自2018年6月1号起，济南东站更名为大明湖站。5月1号起，我国增值税两档税率下调，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部分企业留抵税款可退还等三项增值税改革政策开始推行。5月1号，海南正式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颐和园，每年入园人数几乎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人口。今年五一小长假，颐和园正式启用全景鹰眼监控系统。五一假日天气良好，全市重点监测的17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2.1万人次，同比增长4.8%。按照教育部的要求，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日前都在各自的官网上公布了今年预算。清华大学仍是全国唯一一所预算超过200亿元的高校，而且领先排名第二的高校100多亿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九六九，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执骨者也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在专辑当中，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手法平调过往的青春，而童年生动地描绘出了少年人共同拥有的成长愿景。鹿港小镇石破天惊地呐喊出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无望的幻灭感。恋曲1980颠覆了传统情歌的写法，貌似是洒脱飞扬，其实是近乎残酷凄凉。这些都是执骨者也里的经典诗篇，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青春记忆。九六九都市野归人，罗大佑，恋曲1980。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月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啊，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怎样开口说我还是想你，怎样承认当年傻得可以，我只想要亲口告诉你，外面雨会停，心里的感动我不会停，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天空是蔚蓝的自由，你可 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全票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于5月1号起正式施行。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当地时间4月30号晚间宣布，多米尼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昨天0点正式开通，信息采集开放时间为5月7号至5月31号，开放时间内均可以采集。快递暂行条例正式施行，近期被广泛热议的快递到户变成快递到自提柜一事，条例明确规定，快递企业应当将快递投递至约定的地址，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五一小长假期间，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楼台村南侧的千亩油菜花田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观赏。为了确保草莓音乐节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反扒工作，第一天就抓获了8名扒窃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均已被刑拘。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及关于本市停车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一个计时单位后方可收取停车费。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 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2015年电影《港囧》上映，导演徐峥让赵英俊创作主题曲《清风徐来》。在演唱人选上，徐峥也经过了一番斟酌，他认为电影中运用了大量的经典电影片段和粤语老歌，是对20世纪80-9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致敬，而王菲是这股潮流中不可或缺的、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于是呢，他便邀请了王菲来为电影献唱主题曲。赵英俊为了写这首歌，专门花时间回忆了王菲所有的歌曲，算得上是为王菲的量身定制。 5月2号北京车展第八天，北京车展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来现场的朋友吗？那么在这里，九六九也要提醒各位，在车展期间，京承高速、机场高速、京密路车流量大，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为了避免过境车辆和前往怀柔、密云、平谷、承德等方向的旅游车辆长时间滞留，也请提前选择好其他的路线行驶。那么这几天呢，我有开车去车展的经历，那么我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车展大门呢，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所以来车展的朋友啊，最好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不用担心堵车，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停。也欢迎你来一二馆东侧的媒体区寻找经典969，我在那里等着你。

说好了准备再删一回，不够伤心不能体会。我的心已经乱了，感觉是错还是对，你又怎能察觉。不要企图想要伪装我伤心的泪，昨夜的爱早已冷却。我的心已经乱了，感觉应该是进是退，又有什么分别。爱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再删一回，不够伤心不能体会。我的伤你怎能体会， 朴素是一个人与世界最好的相处方式。有人喜欢端着，希望被仰慕着，可是能与这个世界平视的相处才是最好的相处。你若简单，世界也简单。平视世界，才能看见最平凡的日常，最接地气的活着。朴素的活着，世界将会还你素朴。

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是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想见你的黑夜，我想见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 朴素是最简单的生活美学，朴素自有其美，它不张扬不高调，只是静静地呈现事物最简单的美好。有些好风景不言不语，却能慢慢地滋润心田。我想若要心怀朴素，先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想与世界朴素相处，也许得先学会看见理解平视世界。想要拥有朴素的美，需要拥有丰富灿烂的内心。 晴空，珍惜所有。